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系你好，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节目有三个议题：一、少数族裔社工严重不足；二、政府申请禁播《愿荣光归香港》；三、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星期五开会。一同三两个议题相关，但系有不同嘅侧重点吓。短期内香港发生两宗惨剧，大家都好心痛。心痛的同时是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怎样找到办法去解决那些问题呢？ 其实两件事呢，即是第一都是即是我觉得使到人家很不舒服，同埋呢，但两件事其实谈起上来就发觉呢，这些问题呢就是长期都未解决的。即是说呢，举个例，有些家庭的惨剧，不过今次发生在少数族裔啦，咁其实家庭慘劇咧，根本就香港一越嚟越發覺越嚟越多啊！咁如果發生喺少數族裔，可能個處理仲更加困難啲， 多咗嘅因素添。 係啦，係啦， 嗯。 咁精神健康亦都係一個另一個問題，不過我哋稍後先講到呢個問題。 啊，大家都好痛心，但係痛心嘅同時，實在我哋嘅社會可以點樣揾出方法去解決咧？解決問題咧？咁要解決問題，先要搞清楚個問題。最重要的核心在哪一度啊？这个深水埗劏房三个女童怀疑被引渡裔母亲用枕头焗死，就揭示出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的社会应该怎样支援少数族裔当中的弱势社群呢？其中一个现实困难就是呢，少数族裔的社工严重不足。据说目前呢有20多个少数族裔的社工而已。好难服务到占本港人口大概4%嘅少数族裔人士嘅。全港嘅4%嘅少数人口嘅4%就大概28万啦。咁如果有20个少数族裔嘅社工，就一个人又要应付10000多个人咯。係咪？从个数字上啲显示係几咁唔够嘅。社工注册有一个语言嘅要求嘅。呢个要求唔可以话係唔合理。个语言要求就话，要中文啦、英文啦都要掂啦，当然吓，因为你做社工啊嘛吓。咁问题就系咧，即使少数族裔嘅人士，佢能够讲到流利嘅广东话都好啦，讲喺个书写嗰度未必得嘅，未必达到嗰个要求嘅。咁入唔到职咯，你达唔到嗰个要求， 唔系唔知入唔到职，系入唔到学。譬如如果佢嗰个专业社工嘅要求系要大学毕业，咪更加。系咪入唔到学添？ 系咁喺呢个具体嗰个环节上面有冇松动位呢？我觉得当局应该研究下嘅。另外，而家有3支少数族裔嘅外展社工队啦。咁但系呢啲社工又未必有足够嘅精神健康专业嘅训练。 系 嗱，呢啲问题都系值得我哋探讨嘅。如果我哋大家有啲乜嘢意见，或者有啲乜嘢观察，有啲乜嘢睇法，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倾下嘅。 我谂咧，仲有一个问题，我谂我哋要留意咧，就系话，如果由翻中国籍嘅社工去处理或者去关心呢个少数族裔咧，咁呢度咧就牵涉到咧语言啊、文化同埋佢哋嘅需要嘅了解嘅问题。 系啊， 呢个可能亦都系我哋需要探讨嘅问题吓。 嗯。咁少数族裔讲明系少数族裔啦，咁佢喺嗰个大社会里边，佢系少数人， 系 咁佢点同大家相处， 吓 唔使去做咩研究啦，都知语言同埋文化，大家要沟通嚟融合，唔系话容易嘅事嚟嘅。 系 咁啊，我哋嘅听众咧，如果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啊，我哋大部分人都系讲广东话啦，大部分都系华人啦， 系 但喺我哋嘅社区当中都有唔少嘅少数族裔嘅。 系 我哋而家行出街，譬如喺元朗，譬如喺深水埗，都碰到唔少少数族裔人士嘅。你点同佢沟通咧？你有咩心得咧？同佢沟通，有啲咩了解呢？咁，如果你见到有啲咩个案， 都欢迎打电话嚟讲下噶。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而家我哋系接通咗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注册社工林素慧女士嘅。林素慧你好， 你好主持人。 林素慧系 呢、這个个桂林街嗰个事件凸显咗少数族裔嘅服务，我哋对佢嘅服务有好多问题嘅。就你作为个注册社工，你嘅观察同分析系点？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嘅睇法呢？ 其實咧喺少數族裔嗰個支援方面咧，過往咧喺政府有唔同嘅 NGO 做緊嘅，咁但我會形容咧嗰啲支援嘅服務比較零散， 係 可能某啲區啦，例如油麻地啊、油尖旺區比較多少數族裔人士聚集嘅地方啦。其實有啲青少年中心咧，有啲青少年大使咧，過往係會請一啲少數族裔嘅朋友去做嘅，做啲介入啦。咁認識咗啲少數族裔嘅家庭之後咧，如果真係有啲乜嘢狀況咧，即係我哋叫聞到陣除咧，就會有介入啦。但係咧，譬如呢個深水埗嘅事件，我哋見到咧一個狀況就係咧，可能咧呢位婦女咧，其實有個狀況就係、是、一嚟語言不通啦，二嚟文化差異啦，第三咧就係、是、其實佢覺唔覺得呢件事係需要向外人求助啊？一個求助嘅心好弱，或者係唔覺得咧係需要向外界求助。所以咧，其實只係過往同佢嘅親戚朋友啦講過話啊，有啲狀況啊，可能會見到有啲即係有鬼跟住佢嘅咁樣。即變相咧，其實喺少數族裔嘅群體咧，我哋見到好多嘅狀況就係佢哋嗰個求助嘅動機唔高，甚至咧係唔覺得係一個問題。有時候咧，其實我過往認識一啲少數族裔嘅家庭嚟講咧，佢哋好傾向同自己嘅圈子嘅求助。但有時候咧，自己嘅圈子咧，又未必咧 aware 到咧，究竟嗰樣嘅問題係一個問題。譬如可能嚟講兩公婆相處啊，或者係啲管教嘅問題等等，喺佢哋嘅文化入面咧，即係佢哋係慣咗係咁樣管教小朋友，慣咗係咁樣嘅夫婦嘅關係嘅時候咧，就唔會覺得管教同埋婚姻嘅關係係一啲問題嘅。變相咧就好少出嚟求助，呢一個係可能係嗰個文化嘅問題啦，或者佢哋個圈子嘅問題。變相特別係女性嚟講，求助嘅機率又低啦。好多時候咧，我以往都接觸過啲家庭咧，就係啲婦女可能語言表達唔好啦，有時候帶埋啲親朋戚友嚟，諗住同我哋啲社工講下個狀況，但嚟到咧就傾完咧就唔覺得原來嗰啲又唔成問題，其實唔係好願意透露好多太私隱或者太深層嘅問題嘅。變相其實呢一樣嘢就係我哋喺個社區入面點樣增加唔同嘅服務，例如社署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啦。社署資助而家有三間嘅 NGO 係做緊一啲好大區域嘅一啲嘅即係 EM 嘅服務啦，同埋民政署下都有啲服務。其實呢啲服務一件一件咁樣比較割裂式，點樣融合咧？點樣做多啲外展，去做多啲地區嘅宣傳都好重要。即係我相信今次呢個個案係是反映緊其實少數族裔嘅群體上面，其實好多都係欠缺支援咯。 我想問一問咧，你就啱啱講到咧，就佢哋嘅文化或者佢哋個解決方法嘅即係習慣咧，就同可能同華人社會有啲唔同啦。咁但你就講到咧，就加強嗰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或者一啲 NGO 係可以幫到呢個問題，咁我想問啦，咁呢啲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同埋啲 NGO 係點樣解決咗呢種文化或者佢哋嘅習慣嘅問題咧？ 首先咧，其實我哋睇翻咧，一啲少數族裔咧，佢哋都好相信自己人噶。但我哋睇翻少數族裔社工咧，我睇翻啲數字咧，其實全港可能得嗰廿零個。變相咧，如果真係喺成個制度上或者訓練上，如果可以train多啲少數族裔嘅社工，自己人幫自己人咧，我諗對於呢個群體嚟講咧，其實佢哋更加有信心嘅。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咧，喺一啲外展服務方面啦，會唔會有恆常嘅一啲嘅洗腦啦？特別係針對一啲舊區啦、油尖旺啊、深水埗等等嘅地方，有洗腦啦、有街站啊等等咧，去 reach 一啲有需要家庭嚇，因為過往咧，我曾經喺觀塘區咧都做過一啲家庭嘅服務，我哋都透過咧喺一啲舊嘅社區啊、街市啊出邊咧，係擺一啲街站，係去接觸 唔同嘅即係群體嘅家庭或者婦女，可能透過一啲街站嘅小禮物小遊戲，有時都會吸引到咧啲婦女帶住小朋友嘅時候咧，都會留低同你傾幾句。咁透過呢一啲我哋叫做比較軟性嘅 means 啦，去打開啲話題，而去認識到呢啲家庭，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咁我希望呢一方面嘅外展嘅工作，喺社區嘅接觸嘅工作嚟緊可以加強咯。咁、如果唔係咧，真係靠少數族裔嘅朋友自己走嚟 center 去求助咧，我諗嗰、那個個機會都好細、 你講到個外展隊，據我哋了解，目前嚟講係得三支嘅係少數族裔外展隊啦，包括就係如果係服務呢個中西區、南區、離島、東區、灣仔同觀塘一個好大嘅區域咧，就有鄰世輔導會個容芳少數族裔外展隊啦，服務深水埗、九龍城、油尖旺、黃大仙、西貢，又一個好大嘅區域啦。就有呢个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嘅动容多元文化外展队，服务屯门、元朗、沙田、荃湾、葵青、大埔同北区，就有新界元朗朗平村嘅朗平商场嗰、那个香港圣公会嘅多元文化外展服务队。咁啊，整体嚟都知道咁大嘅区域只系一队人去做咁样，系远唔够嘅。但系准确系咁啊，可唔可以你作为社工都介绍俾我哋了解一下外展队佢嘅工作嘅方式嘅手法系点样接触嗰啲服务对象嘅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我相信咧，頭先主持人都講過啦，因為有三隊嘅外展隊咧，個 coverage 即係個服務範圍都係好大。你話真係好深入一個社區咧，我相信咧喺個資源上未必做到嘅嚇。但我知道咧喺民政處底下咧，其實佢哋都有啲少數族裔嘅支援中心啦。咁嚟緊咧各個區咧18區每個小區亦都會有關愛隊咯。我建議睇下咧，政府能唔能夠咧有一啲嘅集中嘅 training 咧。可以俾到特別係有啲多少數族裔嘅社區，用呢啲 NGO 落到去社區入面咧，做一啲宣傳教育嘅工作，俾一啲咧真係每區咧，我哋可以設立一啲少數族裔嘅大使，真係深入咧去了解社區入面唔同嘅家庭，因為你淨係靠個三隊嚟講咧，其實我諗係 cover 唔到咁多。你睇下每一個區咧，就係香港九龍新界咁樣樣嚇。變相我諗我點樣配合嚟緊嘅資源運用嚇，可能係喺統籌上面，政府俾資源呢三隊係做一啲 training 俾我哋社區入面嘅關愛隊。可能關愛隊入面有啲嘅婦女，或者有啲可能係專業人士喺行校嘅時候，或者係公園嘅時間都可以服務到呢一啲少數族裔嘅群體，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咯。另外咧，就係、是、我琴日咧，其實都有即係分享過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民政處下下咧，其實有啲少數族裔嘅社區嘅大使嘅。咁呢啲社區大使能唔能夠話增加個數量係即係每一區有特定嘅數量咧，而去幫助到呢啲家庭咧，咁我都重要嘅。咁而少數族裔大使方面咧，我建議係會揾翻咧，即係唔同嘅族裔嘅人士，而係唔係揾翻即係華人啦、或者香港人，始終嗰個語言溝通上面或者文化背景上面相似嘅時候咧，同聲同氣咧，佢哋先會覺得我有信心，或者係我覺得舒服係同佢哋溝通嘅。咁變相係協助呢啲少數族裔家庭去對抗家庭問題啊、家庭暴力等等咧，亦都可以個果效更加大咯。 你剛才話提議咧，訓練一啲非社工專業嘅人咧去掌握一啲技巧，去同少數族裔人士溝通、聯絡、關心，呢個係好好嘅。畢竟人與人嘅接觸係個人同個人之間嘅，係無論係咩族裔，其實都係有人嘅共通性嘅嚇。咁但係我都想你回答我剛才一個問題，就我想請教你，我哋話要社工嘅外展隊就唔夠啊，少數族裔嘅社工外展隊唔夠，咁個外展隊嗰個工作嘅方式同手法係點嘅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好唔好啊？ 我覺得外展隊咧，以往即係嗰個嘅手法咧，都係透過一啲活動啊，或者係地區嘅小組活動啊，而去認識唔同嘅家庭啦。咁做到咧可能係一帶一咁樣噶。你見到好多 EM 嘅 family 咧，都係我參加咗 A 呢個機構嘅活動，然之後咧就帶佢哋嘅朋友嚟到，咁再去即係 即係可能增加嗰個服務人數咯。咁所以咧，相對地咧，可能嗰個嘅即係服務嘅人嘅數量上面咧，我自己係會有保留嘅。係咪真係可以 reach 咗咁多人咧？同埋有啲入校嘅活動，我知道係入一啲譬如每一區其實喺可能美孚啊或者觀塘啊都有啲區咧嘅中學啊係好多係我哋叫 EM 嘅同學嘅。咁透過呢一啲嘅方法呢亦都可以增加到呢佢哋接觸呢啲家庭同埋呢一啲嘅服務使用者嘅。 嗯，好啊，多謝你啊，林素慧議員，唔該晒。社會福利處呢就喺回覆傳媒嘅查詢嘅時候有個咁樣嘅透露嘅。就話涉事嘅女子同埋佢嘅三個女咧，自從舊年起咧接受由非政府機構提供嘅綜合家庭服務嘅。咁由於嗰個家庭咧曾經係搬遷過搬個屋，咁所以佢個個案咧亦都係轉交到去就近嘅佢住所嘅非政府機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繼續跟進嘅。事發之後咧，社會福利處嘅社工咧亦都係即時聯絡嗰个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社署咧亦都已经联络咗有关嘅家属，同埋会按佢哋嘅福利需要提供适切嘅协助嘅。咁呢个个案咧有一个其中一个特点咧，就系佢搬个屋， 搬个屋就服务嘅机构变咗， 系啦，咁变咗咁就社会嗰啲服务咧好多时系以佢住处作为一个基础嘅，咁如果搬咗嘅时候去第二个机构去服务佢咧， 要建立个 咁呢个系有个复杂性嘅说嚟 系 啊。咁就住少数族裔方面嘅服务佢哋嘅问题咧，我哋可以倾倾嘅啦。电话号码系1872311。刚才带出一个课题啊，我哋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啊，一个非社工嘅普通人，你睇到个问题就系社工嘅训练，首先你要入读啊，咁入读就有个语言嘅要求啊，咁你想象下，你系中国人，你唔识印度文，你去到印度嗰度做社工，咁你唔识印度话，你点鬼样做社工啫？系咪？即系调翻转亦然啫嘛，系啦，好啦，咁啊冇错，你系印裔人咯，你嚟到香港做社工，你梗系要识香港啲中文啊、语言啊同埋书写啊，但系若果你嘅工作就系专项系服务印度裔嘅你啲同乡，咁中文嘅语言能力照计唔系一个必须咯，又系咪啊？ 唔系，但系佢攞社工资格嘅时候咧，佢要 咪就 系 呢个问题啦？ 有个棘住喺度啊，嗰度系 咁可唔可以放松一下咧？如果 依家我知道咧，如果喺教师咧系有一定嘅放松嘅，即系咩教大学收少数族裔嘅人入读呢、這个。教育学系咧系会有一定嘅放松，咁所以系多咗人做到教师嘅。 系， 咁但我唔知道社工同其他嘅注册咧会唔会有呢个放松？如果系咧，就会多咗少数族裔嘅人士咧，唔会因为中文而读唔到书，就更加注册唔到。 读都读唔到社工，你点样做注册社工啫？ 系冇错。 咁现实问题要以现实方法去解决吓。大家对呢点有咩睇法？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提出今年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建议中低层或一加薪4.65%，首长级和高层加2.87%，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当局听日同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的职方代表会面，并且听取意见，然后行政会议将会决定最终调整幅度，会咨询立法会相关事务委员会，再提交财委会审议。高级公务员评议会职方代表华员会会长利葵燕表示失望，认为当局未有把握机会激励士气，凝聚人心和团结。高级公务员协会亦都表示极度失望。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和周小松对建议按照薪酬趋势净指标调整薪酬表示接受，并且建议政府改善公务员的福利措施，提振士气，以挽留人才。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针对2019年黑暴，不少涉及严重罪行和激进人士被收纳入惩教院所，惩教处已经推出计划，包括给有关人士认识中国历史，加强国民教育，价值观重整等。有议员关注当局会不会订立绩效指标，了解在囚人士是否深感悔意。邓炳强回应说，这一方面难有客观标准评估，强调会有福利官跟进个案。亦都有议员关注当局会不会考虑在惩教处芝麻湾用地发展大型综合智慧监狱，以便管理并且释放土地。邓炳强说，需要考虑选址对社会的利与弊，怎样配合土地发展等的因素，形容很复杂，需要仔细研究。医管局表示，近年捐赠肝脏数字有下降趋势，由2021年的53宗遗体和活体捐赠下跌到去年的29宗，今年截至3月底更加只有11宗，同期有64人正是轮候接受肝脏移植。玛丽医院肝胆胰外科及肝脏移植荣誉顾问医生黄楚林形容，捐肝数目非常少，而轮候人数持续增加。他提到活体捐赠者的选择严谨，近年患有脂肪肝的人数有上升趋势，不适合捐赠，减少活体捐赠肝脏个案的数目。他又说，末期肝病患者如果一至三个月内未能够接受移植，将会离世。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反对北约在日本东京开设联络处的计划，认为北约应该继续关注北大西洋地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注意到有关报道，他说北约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保持头脑清醒，日本亦都应该做出符合地区稳定和发展利益的正确判断，不要做破坏地区国家之间相互信任、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汪文斌说，北约多次表示北约作为区域性联盟的定位没有变化，亚洲不是北大西洋地理范畴，亦都不需要建立所谓亚太版北约，但是北约执着东进亚太，干预地区事务，挑动阵营对抗，质疑到底意欲何为。北约相关动向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的高度警惕。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2%，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较早时咧，近住农场工业大厦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咗长一阵啦，但系车龙仲系好长噶，排到去近狮隧嘅桥底。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因为之前曾经有意外啊，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近狮隧桥底。另外，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美松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美林村对开。清水湾道啦，有冧树事故，近大埔仔村来回方向全线封闭。重复一次咧，就系清水湾道有冧树事故，近大埔仔村来回方向全线封闭。龙尾啦，分别去到大学道回旋处，同埋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咁就系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新柳街。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 尾近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车龙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车龙去到纪元。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太子道东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是过了碧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改编自贝克邦的小说《海葵》，赵小欧、赵小溪执导的家庭悬疑剧。 孩子消失的时间是7:46，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离开走道。会不会孩子根本没有走掉？ 你什么意思啊？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6月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国安法事件簿二， 今集嘉宾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法庭的判我们不断强调，就是我们怎样去解释，怎样去运用国安法的时候，是要追求这个国安法本身作为一个内地的全国性法律，同埋本土法两者怎样兼容的情况用好这个法律。 国安法事件簿二，逢星期日下午4:00，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7:30，港台电视31播出。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第一立啊！頭先我哋講到少數族裔嘅社工嘅人手短缺啦，咁啊少數族裔嘅社工自己本身面對乜嘢問題咧？咁頭先我哋講話就係個語言掌握嘅問題啊。稍後我哋會係約咗一位咧少數族裔嘅社工嘅，又聽聽佢應該點講啊。不過而家先有另一位嘉賓嘅，就係新家園協會香港服務總監陳義飛先生。陳先生你好， 阿陳生。 你好啊，系啊，梁生， 系，我知道咧，依家我哋讲紧嗰个个案啦，系深水埗轮常命案个个案咧，最初系你哋新家园协会接触到嘅先，系咪？ 嗱咁样嘅， 系， 其实咧，我哋系之前咧，我哋喺上环嗰度有个共融社， 哦， 咁我哋嗰、那个呢、這个个案咧，就是、由社区组织协会咧。就轉介俾我哋咧，係申請我哋嗰個嘅共用嘅社嘅嗰個居住計劃嘅。 哦，共用社係咪俾人住嘅？你一個機構嚟㗎，俾地方人住係咪？ 係咪？我哋咧其實係有一個臨時嘅住宿嘅位置。 哦， 當時咧佢就住喺順城大廈嗰邊啦，即係當時就喺港島住嘅。 係。 咁然嗰係2021年2月嘅時候嘅事情嚟㗎啦。 係係係。 即係之前嘅事情嚟㗎啦。 嗯嗯。 咁咧然後咧就申請。我哋嗰共用社咧就接受一个叫住宿服务咁样。 哦、 我哋嗰个服务都几好嘅，因为我哋有一层楼咧，即系譬如话佢有一层咁啊，都500-600尺咁样，然后几户人家啦。 嗯， 有个一个共通，有一个叫 common area 嘅，包括咗可能啊一个座位啊，即系有电视机啊， 系啊，好啊， 有座啊，有一个共同嘅厨房啊，共同嘅一个。 一啲梳化啊、電視機咁，大家可以咧係通過咁樣咧，即係幾個家庭咧，雖然係有唔同嘅房間，但係都可以溝通嘅。 好啊， 即比起劏房咧，就各自閂埋門會好啲嘅嚇。即係當時就係咁樣，所以就申請入咗我哋。 咁 但係到七月份嘅時候咧，即係2012年七月份嘅咧，其實佢就搬嚟我哋嗰個嘅即係居住嘅地方噶啦，係啦。 就搬咗深水埗啦。 係。 嗯， 搬咗深水埗啦， 系好啊。咁样先讲翻佢喺你哋嗰度住嗰阵啦吓。嗰段期间，你哋有啲咩俾到佢咧？咩服务俾到佢咧？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嗯，其实咧，我哋嗰度咧，主要系一个住宿嘅服务嚟嘅啫。 哦， 即系譬如话一个住宿嘅满足佢嗰个住宿嘅需求。咁、 嗯、 当然啦，咁都有少少一啲嘅如果系儿童啊，有玩具俾下佢哋啦。咁有時有少少活動咧，即係希望佢認識下我哋左鄰右里啦，因為我哋其實如果同一層樓有幾户人家嘅咁樣啦嚇，一啲係認識嘅服務為主，就唔會深入處理佢哋嗰個嘅家庭嘅所謂個案嘅問題，因為我唔會當佢一個咧係有咩特別問題，因為就算佢家庭係我哋無必會即係唔會話處理佢。究竟有冇家庭問題？我哋唔係因為家庭問題而入住嘅， 係 因為佢咧經濟問題住屋問題咧而入住我哋嗰個嘅共用社嘅。 係明白嘅。啊喺社工嘅術語裏面有一個叫做綜合家庭服務啊。咁呢個綜合家庭服務係咪跟嗰個受助人個居住地區㗎？ 係嗱咁樣嘅。係嘅。佢當時咧，其實我哋佢入住我哋嗰度嘅時候咧，喺後期少少，即係已經係到半年之後啦。咁我哋都發覺佢喺有一啲少少婆媳嘅問題，同埋咧同個丈夫有一啲嘅關係嘅，但係佢就同喺住喺同一個位置嘅，即係冇話即係成個家庭住喺我哋同一個位置。其實雖然我哋都聽到。佢哋有一啲即係家庭關係緊張，但係就唔係話好似即係後期咁惡劣嘅嚇。咁好啦，咁佢曾經即係即係七月即係上年㗎啦嚇。咁之前咧都提出過咧，就係家庭關係嘅問題咧，我哋就轉介咗俾佢哋喺西環咧一間叫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嘅，咁嗰個有位姑娘咧就會跟進翻佢哋嗰個嘅個案，因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咧，其實咁咩叫綜合咧？其實因為佢係一站式，係處理成個家庭嘅家庭關係啦，子女問題啦，parenting 嘅問題啦，仲有同嗰個就業啊，或者係其他即係衝突有關嘅一啲嘅關係嘅問題啦，咁係一個綜合性嘅個處理服務。咁佢哋如果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我諗你聽得好多咧，近排都講得好多啦嚇。咁就係一個處理一啲叫做家庭關係緊張或者家庭關係破裂或者離婚或者撫養權嘅問題，都喺嗰度咧係即係會處理嘅，即係比較即係一啲叫做嚴重啲嘅個案啦嚇，咁樣嘅嚇，佢哋都有做開呢類嘅服務嘅， 係咁嗱，照你頭先講咧，呢個綜合家庭服務嘅單位咧，就係跟嗰個受助人嘅居住嘅地區，咁呢個可以理解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有家庭嘅嘢好多都好複雜嘅，搬咗去第二度住，原來嗰個區。佢原來住嗰個區嘅綜合家庭服務真係唔可以跨區去跟進嘅咩？真係唔得嘅。 佢就當然咧，冇一個必須嘅條例話一定唔得嘅。但係咧，根據當事人即係嗰個嘅方便嘅原則，當然如果係考慮到轉咗區之後咧。更加方便佢咧，係去求助，因為畢竟咧，佢冇由一個九龍區去到香港區，嗰個價錢又會多啲啦。 咁又係， 佢未必會好願意。咁所以咧，即係當然而家我哋再回想翻轉頭，如果係唔係嘅話，可唔可以避免呢個嘅衝突咧，或者咁就悲劇咧？我哋都當然，如果係有咁嘅想法，好似好正常嘅。不過咧，如果當時佢冇咁樣嘅考慮咧，可能佢就真係轉咗落去。九龙区嗰边咯，因为而家佢 佢目前咧就喺南昌嗰邊嘛，即係根據網上嘅資料啦，或者係特首或者社會福利署所發放嘅資料，佢最尾去南昌嗰邊嘅綜合救護中心啦，係嘛？咁就當然咧，我哋從呢個個案睇到咧，即係嗰個嘅人際關係嘅問題咧，確實咧係可能咧係唔係話隨便可以即係通過隨便可以轉出去咧就轉出去，有啲機會咧。是會影響了那個個案那個輔導的質素都不定，即如果從這個個案來考慮的話，即是同一個醫生不同，譬如醫生呢每次因為他看病呢，譬如由九龍轉到港島又得，因為他可能每次的病呢未必即都是重新的病，那同一個家庭個案他每一次轉服務呢都會重新講一次他的家庭關係或者怎樣樣的家庭矛盾啊衝突啊等等，其實呢都確實咧係可能會影響咗相關嘅嗰個嘅跟進嘅，呢個亦都係值得檢討嘅。即係如果我覺得嚇，如果係定義一啲高危嘅個案咧，確實咧係真係要小心謹慎咧，係咪隨便即係係咪就咁即係話去到邊度就轉咗去邊度，就可以跟進到咁？因為畢竟處理人際關係咧，就唔係話處理一個普通嘅 physical 一啲病痛嚇咁咯。 明嘅吓，咁呢个就我都知道牵涉好复杂嘅嘢，唔系话我哋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到嘅吓、啊。好啦，或者我哋转移都想了解一下咧，你哋新家园协会喺服务少数族裔方面咧，嗰、那个服务嘅范围点样啊？点样做你哋工作啊？咁样等我哋即系举一翻三，可以了解多啲服务少数族裔人士嗰啲范畴嘅嘢，好唔好啊？ 明白，好啊。我哋新家园协会咧，其实我哋喺2012年咧就已经系即系通过竞标咧，由民政总署委托咗我哋系喺深水埗同埋油尖旺咧就成立咗两间嘅分即系中心，一间中心啦，一间分中心咁咧就叫做咧home center， home center 咧叫做 home 少数族裔支援。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其實咧個咧佢本身咧就唔係話咧想代替咗而家社會福利署嗰個專業嘅服務嘅，佢係為少數族裔提供一系列嘅支援嘅服務，係支援啦嚇，以促進種族和諧啊，同埋協助佢哋早日融入個香港社會。咁包括咗一啲唔同嘅中英文嘅課程啦、康復輔導班啊、電腦班啊。一啲參觀嘅服務，即係適應嘅服務啦，興趣班啊，支援就業等等，再義工服務、共用服務啊，呢類咧亦都有啲簡單嘅輔導服務。其實咧，咁呢類咧就咩叫簡單咧？即係咧，我哋係做一個叫做叫 initial 嘅一啲叫做 screening 嘅服務嘅、 初步嘅服務。 初步係啊，初步咧咁就然後咧就即係將佢分門別類，即係做即係社區個前線服務，然後分到專科服務咁樣嘅，即係譬如話佢哎呀房屋嗰度非常有好大需要，可能我哋就同佢傾下，不如咧我呢個個案我同你一齊申請房屋相關嘅一啲嘅資源啦嚇。咁、如果佢有家庭問題，即係比較我哋覺得可能我哋呢個服務咧係涉及到比較長久或者係嚴重嘅，咁、我哋就會轉嫁俾佢綜合我哋服務，即係。如此類推啦嚇咁樣啦，咁我哋咧都有一個特色嘅，我哋自己新家園協會咧，我哋同其他支援中心有啲唔同，我哋咧會做家庭探訪。我見頭先咧，我都喺電台聽到嘅探訪嘅問題，或者係外展隊。其實我哋唔係叫外展，我哋唔叫到外展，我哋其實叫做及早識別嘅服務。我哋咧係通過咩咧？通過叫做一個 visit 啊，我哋 探 即係探訪每個家庭，少數族裔嘅家庭咧，由少數族裔人士咧。即係喺探訪之前打電話同我哋溝通，約定幾時幾時咧，我哋上去咧係有兩個一孖住上去，我有本地嘅居民同埋咧新少數族裔嘅人士一齊上去，因為本地居民畢竟都係個義工啦，訓練咗個義工嘅，咁啊上去，畢竟佢掌握地區嘅資訊多過一般嘅少數族裔啦，因此咧我哋就會上去嗰度咧同佢做一啲識別嘅，包括咗同佢傾下佢嘅生活嘅困難啊。生活需要啊，有冇一啲嘅家庭嘅即係問題啊，衝突啊，同埋健康情況啊，即係點等等。咁然後咧，我哋有個 checklist 咧，就睇哦，究竟佢個即係情緒指數有幾高咧？咁如果係即係好高咧，我哋翻去 中心之後咧，就話翻俾相關嘅社工聽，佢又會有第二次嘅探訪，再確定一下究竟係咪即係做一個轉介嘅跟進咁。 陳生啱啱好啦，你講到依度咧，我就有個問題想問你啦。 係啦， 嗱，林素慧議員咧，佢就講咗咧點樣幫啲小數咧，佢有三個途徑，我個理解啦。一个就是专业社工，即、就是自己人帮自己人，或者以至到刚才讲的真的专业社工去做外展。第二个呢就是透过这个综合家庭服务中心这个这样的服务去帮小组做他。那他有第三个刚刚就讲正你那番，他就讲就透过 NGO 和义工呢就去做，即、就是特别你正话都讲得很清楚，就及早识别和一些轻度的辅导。嗱，咁样三样嘢其实系三种唔同嘅机构嘅，就先唔好讲佢搬咗屋啦。但系呢三类机构嗰个界面咧，系点样互相去通知或者系支援，使到更好地服务小组嘅咧？呢、這个就唔系纯粹系个别人嘅问题，系有个政策同资源嘅问题嘅。咁譬如好似你就调翻转，你喺嗰个所谓及早识别同埋辅导呢个层面里边。你覺得今次呢件事會覺得你會見政府在政策上和資源上要做啲乜嘢咧？ 係，我哋我就覺得如果就今次個案咧，因為呢個個案係識別咗㗎啦，其實咧就唔係因為識別唔切而係冇服務跟進嘅，其實係識別咗，識別咗即係有跟進嘅嚇。咁、呢個咧係涉及到係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個跟進。之後呢，然後點樣去運用地區嘅關係或者資源呢，係幫到相關嘅人士。因為呢，我哋呢社會工作呢，其實我哋有三種嘅服務嘅手法嘅。第一種個案，第二種係小組工作，第三種係社區工作。其實呢呢個呢，當然林議員嗰度佢講佢嘅理解和睇法啦，我哋講我哋專業嘅介入嗰個問題，我哋有三種。其實一般嘅社工係一定熟悉呢三種嘅手法嘅介入嘅。其實每一個個案咧，其實係可以完全應用三種去介入嘅。頭先嘅嗰我哋講緊及早識別咧，係一種嘅社區介入嘅方法下之一，係啦。咁其實咧界面嚟講咧。我哋嘅理解咧，就目前咁樣嘅社會福利處咧，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啦，同埋頭先講外展隊啦嚇。咁外展隊咧，佢頭先係呢兩年式設立嘅啫。咁而民政處總處嗰度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呢類啦，就係佢係一個支援嘅服務嘅。啊，支援服務包括頭先咁即係及早呢、這個我頭先講嗰個探訪係我哋自己機構獨有嘅，其他支援中心是冇嘅吓，咁即系个探访服务系及早识别咧，系我哋自己机构系有嘅，咁就变咗咧，我哋咧系及早级别咧识别之后就转介出去咁样咯，咁即系暂时系咁样，我喺我哋嘅了解里面咧系大体上咧。 即制度上安排冇问题嘅，你觉得制度上系基本上冇问题？依家可能系一个好特殊嘅情况，即系喺个接手上边出咗问题嘅啫，系咪？ 接手其实接手就接咗噶啦。 系，我知道你讲接咗，所以你觉得依个系一个特殊嘅情况，即系制度上安排，你觉得冇问题嘅，系咪？ 暂时就冇好多问题。不过头先梁家荣都讲咗，我都同佢讲咗话。系咪即系如果有冇啲特殊嘅个案或者高危嘅个案，系唔好 交俾第二个系啦，交俾第二个做啦，即系要跟进翻啦。 系啊，呢、這个医生就就系另外一个咁，因为睇病咧同家庭关系啊，或者系呢个即系处理情绪问题，唔系完全等同嘅。 系 啦， 好嗱，头先一路我哋都比较针对一个具体嘅个案啊。咁就一般而言咧，少數族裔嘅人又其實而家我哋講緊南亞地區嘅少數族裔咧，佢哋嘅所面對嘅係咩問題？佢哋最需要我哋幫佢啲乜咧？ 係啦，嗱，其實咁樣嘅，我哋自己星家協會咧，我哋定義幫助少數族裔嘅嗰個主要三方面，就係、是。就業、就學同埋融入三大方面，當然加埋一個係房屋啦，但房屋咧唔係我哋自己即係一直以來能夠擅長啦。我哋唔係話起屋噶嘛，係嘛？即係我哋只能夠話做轉介嘅啫。咁就學就業咧，即係就學咧，其實咧係一個大家即係今次冇睇得 冇提得好多，但就學咧都係令到佢哋咧係如果唔係咁好咧，都會令到佢哋日後嘅生活適應啊好多個困難嘅，因為大家譬如話頭先所講，喂語言嘅問題，其實你講緊唔少少在啲本地出世嘅喎，亦都即係有雖然有啲部分係移居過嚟，但係都唔少一部分係香港出世，咁咧佢哋個語文嘅能力咧就冇被即係可能未到好發掘啦嚇，都係同我哋即係華人嗰度咧係有啲差異。咁但係你記得咧，唔係就係中文嘅問題。如果中文差咧，佢全科都差嘅。你諗下，全香港嚟講，除咗特殊嘅一啲好特別嘅學校係中文係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之外咧，其實絕大多數都係全部用中文教學嘅。咁如果中文差，理解能力又差，書寫能力差，佢係全部都差，甚至連數學都差嘅。咁所以咧，少數族裔入學升學嘅好大困難面對，譬如話升大學，佢哋咧，我哋華人嚟講咧，一般嚟講咧，升到中六嘅話啦，一般接近一半咧係升到唔同嘅學位或者係學士啊等等。 係，我哋又喺呢個問題上面，即係點樣幫佢咧？以後有機會我哋再探討一下。我哋先聽下聽唔該曬嚇，剛才陳怡飛先生先。我哋而家聽聽眾電話，仲有有位聽眾黃先生，黃生你好。 喂， 係黃生 係黃生，請講啊。 好少時間都唔知講唔講到添。 係你請講一下。 就其實咧，我本身我接觸嗰啲接觸嗰啲社工嗰啲咧，即係本身個人問題嚟嘅。嗱，你搬屋嗰度咧，又係重新要去第，譬如去第二個又要去第二個點度嚟到重新有講過曬故事俾佢知咧，花好多時間。第二方仲有一個好重要問題就係、是、當兩公婆嘅問題，對方唔肯見， 係 佢哋就唔會，佢就介入唔到，佢哋話噶啦，幫唔到手噶啦。佢話因為呢、這個會滋擾對方咁話法。咁我點解決呢？即係好多呢啲問題都係咁嘅存在， 係 永遠同你咪去見個社工咯。個社工唔肯見你，但係得同你講嘢，係解決唔到人問題嘅。佢話佢哋嘅能力就係多，呢啲家庭問題係好多時發生嘅。但係我覺得要針對呢個問題嚟到處理咯。 好啊，多謝黃先生嚇。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啊，普通家庭都已經有一個問題，咁仲係一個主流並非主流社會嘅家庭所面對嘅困難，可想而知。接住有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美松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近沙田港铁站。另外反方向去大埔公路近和斜村对出系慢车，龙尾一路排到去城隧嘅沙田出口。清水湾道较早时啦，曾经有冧树事故啦，近大埔仔村曾经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啱啱解封咗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分别排到去西贡公路近郑直之中学同埋影业路近宝宁路，另外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系过咗东九龙走廊近新楼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戴希南，头先我哋就倾咗好多关于精神康复嘅问题啊，又关于社工嘅问题，少数族裔所面对嘅困难啊等等。我哋咧就系头先话会约咗一位印度裔嘅注册社工倾下佢哋所面对嘅问题嘅。不过咧，而家我哋安排到喺节目较后部分咧，先同佢倾偈。我自己个人都好有兴趣啊，同佢倾下偈，了解下佢哋所睇到嘅问题同埋所面对嘅问题嘅。喺节目较后时间先至倾下。而家我哋先讲另一个议题先，就系律政司入禀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公众传播《愿荣光归香港》呢一只歌曲。咁律政司长咧就系入禀咗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 禁止公众人士在网上或者任何平台传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入品状就话咧，被告啊，边个被告呢？就是从事相关禁制行为的任何人啊。原告就律政司司长啊。咁入品状就话咧，被告不得喺网上传播《愿荣光归香港》，包括佢嘅旋律同埋歌词，具有意图违反港区国安法，或者使愿荣光归香港被误认为香港嘅国歌。入品状咧就附上32条 YouTube 嘅影片，要求相关人士停止传播呢只歌曲。原告律政司司长，被告就是从事相关禁制行业的任何人士。入品状就说，原告寻求法庭颁发禁制令，禁止被告在网上媒体或者平台传播、表演、印刷、出版、出售或者展示社会上话俗称叫做《愿荣光归香港》这只歌曲。原告就说，被告或者他的代理人不得在网上传播这只歌，包括他的旋律和歌词。他目旨在意图煽动他人分裂国家，违反 港区国安法第21条，或者具有刑事罪行条例第9条列明的煽动意图，主张香港从中国分离出去。港区国安法第21条讲咩？一阵想讲啊，唔好差咁远。好啦，入品状又话咧，原告要求禁制被告喺网上传播呢只歌，使到呢只歌可能被误认为系香港国歌，或者暗示香港为拥有国歌嘅独立国家，具意图侮辱国歌，违反国歌条例第7条。另外咧，原告要求禁止被告协助、促使或教唆他人参与上述行为，或者故意授权他人参与相关行为。入品状上面附上嘅列表，指禁制令包括列表上嘅物料，被告或者任何人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停止传播呢只歌嘅行为。列表有32条同呢只歌有关嘅 YouTube 影片，包括佢嘅 MV、纯音乐影片以及不同语言嘅版本。政府又声明话咧，解释入品嘅原因就话咧，呢只歌啊，自从2019年起广泛流传，歌词内容含有已被法庭裁定可构成煽动的口号，而有关的歌曲近期都多次被错误地表述为香港国歌，所谓香港国歌，对国歌，对我们真正的国歌造成侮辱，对国家或者特区造成严重损害，歌曲极有可能会在违反港区国安法或者刑事罪行条例这些情况下继续被肆意流传。政府为了履行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经仔细考虑后决定向法院申请禁制令。 是。我想那个今次的禁制令呢，第一我们现在要讨论呢，就是因为政府现在是进行申请禁制令，这是第一个第一点我们要留意啦。 是。 那第二点呢，就会禁制什么呢？就是禁制任何人或者机构去传播这个《愿荣光归香港》这只歌和它的内容，这个是第二点。所以如果有人呢或者机构是犯了呢，根据国安法和刚才说的理由呢，就应该是要被禁制的。第三点呢，这只歌有什么问题呢？他就讲了这只歌的歌词的内容呢，就是有两个不良的后果，一个呢就是使到很多人误认这个是国歌啦。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的内容呢是即是有这个即是港独啊或者等等的含义在里面啦，即是这样。咁所以就是禁制就是禁制人或者机构。但是为什么要禁制呢？就是因为它歌的内容同埋使到呢啲人呢误认这个呢就是国歌。咁但系我仲有第三个问题咧，就系我印象当中咧，以前政府去申请一啲禁制咧，可能系基于一啲口号或者文章内容，但系歌咧就比较少见。当然歌系有歌词啦，即系咁样。咁呢个系咪首次咧？我就唔知道。咁我谂我哋都要请教一下啲法律界嘅人士咧，佢哋睇呢次申请禁制 我哋有冇理解錯頭先嘅嘢，同埋咧嗰個禁制嘅原因係乜嘢嚇？ 系我作为一个即系常人普通人嘅直觉就话，而家如果成功禁制出咗禁制令咧，你播只歌就已经唔啱啦。 系啦系啦吓，系啦， 即系咁啊吓。咁但系咪就系咁简单咧？能常人我嘅普通人嘅睇法啫吓。好，依家我哋请嚟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嘅，汤家华你好。 汤家华系。 首先个普通人嘅问题先，不禁播一只歌， 讲系冇错嘅。禁嘅咧就系、是、人嘅行为，大家要明白咧，申请禁制令嘅最基本嘅条件咧、 嗯， 就系、是、有人可能犯罪， 系、 嗯、所以任何人咧都可以让法庭申请咧去阻止或者防止人去犯罪， 系 OK， 系 咁就歌系死物嚟嘅，咁啊歌本身系唔会犯罪嘅，咁所以只针对嘅人嘅行为， 系可能你逐步讲啊，汤家华，因为个问题有对你嚟讲好浅，对我讲嘅好深。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是，喺香港禁播一首歌，我做咗几十年香港人，我印象中好似第一次，系咪咧？系咪咧？系咪第一次咧？ 严格嚟讲就唔系嘅， 唔系几时禁过咩歌？ 其实喺过去咧，有好多禁制令咧，系禁止一啲侵犯版权嘅歌曲，其实我哋差唔多做好多呢啲噶啦。 系 咁嘅形式系完全一样嘅。 系 OK， 咁你话禁制一啲政治嘅歌曲咧，咁冇错，今次应该系第一次，尤其系禁制一个分裂国家罪行嘅行为咧，咁系呢个条例，即系港区国安法通过之后嘅第一次。 嗯， 但系用咁嘅模式去进行一个广阔嘅，即系禁制令嘅申请咧。就絕對唔係第一次，呢、這個程序咧喺回歸之前已經有噶啦。咁最近一次使用就應該係佔中嘅時期，大家可能會記得當時係有人向法庭就申請咗一個禁制令，禁止阻塞道路。咁、那個禁制令咧就係、是、適用於中環同埋旺角，有人因為違反呢個禁制而到呢個藐視法庭。咁、啊、所以就你話係咪第一次咧？咁某程度就係、是，但係從一啲普通嘅原則嘅程度就唔係。 係，唔係我講嘅係禁制一隻歌啊？唔係嗱，嗰啲禁制令違反禁制令好無數多案例啦。喺一隻歌唔俾你播呢、這個禁制係咪第一次啊？啊，除咗版權嗰啲。版权嗰啲， 版权就 系 咯， 啊，版权就其他即系因为个内容， 涉及政治理由啊，我所知道就已经系第一次。 系喺其他地方有冇啲类似例子咧？据你所了解， 我未听过， 嗯， 咁但系我哋讲嘅呢个罪行咧，亦都系啲好特殊嘅罪行，咁唔系每日都发生嘅， 嗯， 啊，咁有冇其他地方用一支歌去危害国家？安全咧，咁或者分裂國家咧，咁我就暫時就冇咁嘅資料或者經驗。 嗯，好啦，咁樣喺政府嗰個新聞稿裏面咧，佢有一句咁嘅説話嘅。特区政府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决定向法院申请针对任何人以下行为嘅禁制令啦。咁样禁制咩咧？咁样嗱，我想问清楚，问你嘅睇法嘅就系、是，佢有一段咁嘅说话，佢喺下述一或者二，嗱，一阵先讲一系乜，二系乜啦吓。喺下述一或者二嘅前提下，下述一或二嘅前提下，以任何形式吓。广播表演、刊印、发布，嘟嘟嘟嘟好多嘢啦，展示、复制咁啦，不论系佢嘅歌、歌调、曲调或者歌词或者曲词，尤其是主张将 咁样啦，简单讲一啲啦，你讲得太过复杂，你所讲嗰啲系咪都系啲法律嘅即系用词或者通常法律上即系引用嘅嘢、 嗯， 但系简单嚟讲咧，我头先解释过，禁制令咧系要防止人哋犯罪。 系 ，OK， 咁即系防止嘅咧，就系任何人有犯罪嘅意图去做一啲嘢。OK， 咁如果你话从一支歌嘅形式咧，我头先都解释过喺呢个版权嘅案件入边咧，就即系甚多例子系去禁制一支歌。咁当你禁制一支歌嘅时候，一般咧个法庭咧就唔系净系禁制嗰支歌咁简单，而系禁制所有同支歌有关或者衍生出嚟嘅唔同嘅版本， 嗯， 或者系演绎嘅模式。 因為法庭就唔係好似一般人想象咁愚蠢嘅，你唱錯一個字或者唱漏一個字，咁就不受呢個法令嘅監管，咁法律要嚟都冇用㗎啦。咁、所以大家就唔可以將法庭即係視為咁愚蠢嘅，因為呢個原因，因為法庭唔係愚蠢嘅，咁所以呢任何嘅少少改動啊，或者用其他模式，甚至話用數字代表歌詞啊，或者數字代表旋律啦、啊，如果佢實際嘅意圖係去犯罪、去分裂國家，佢去用其他方式去掩飾，甚至乎我係記者，我而家報導呢件事，但將成知個播出嚟咁樣咧。都是有机会招惹呢个调查，甚至被检控，甚至是入罪。 是 所以大家就不要纠缠在究竟是讲紧歌词啊，定旋律啦、啊，定话我加多个字或者少个字，不要纠缠在呢啲无谓嘅小节里边。法律就不是咁嘅。 唔系啊，汤家华，你唔系你未明白我嗰个问题喺边啊？我唔系同佢纠缠嗰只歌嗰啲嘢。我而家就係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就係、是、如我作為普通人，我只係問一個問題啫。禁制令你播出呢？如果有法庭頒咗個禁制令，唔俾播呢只歌，咪求總之你播呢只歌就係違法先，係咪先？ 呢個講法就已經唔啱。法庭禁止嘅就唔好利用呢支歌去犯法。 OK， 咁所以第一個問題咧就係話，我做呢樣嘢會唔會被視為有犯罪意圖？如果係會視為有機會有犯罪意圖咧？你就受呢個法令嘅監管，違反咗就會構成藐視法庭。 即係唔係話求其播只歌就違法？不是， 冇錯。因為咁，其實我以為律政司發表嗰個新聞稿都寫得相當清楚。 佢又係啊，我就想讀引述啦。佢就話咧，佢話嗰個禁制令就係要有要有兩個意圖啊，一個就意圖就係意圖煽動他人犯分裂國家罪。 大家同時間， 或者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啊，有呢個意圖，然後走去播只歌。先至叫違反禁制令，即係佢嗰個問係咪啊？ 係啦，呢個就係頭先講，所有禁制令都係基於呢啲咁嘅原則嘅，即係話防止人犯法，防止人犯法，即係話嗰個人係有犯罪意圖，先會防止到佢犯法啦。係 好啦，咁如果照咁嘅理解咧，如果照 聽我講埋先， 好， 聽我講埋先啦。但係一個人有犯罪意圖，唔係你自己聲稱就係、 是、 係一個犯罪意圖係一個事實。一般嚟讲，犯罪意图就唔喺写额头度，亦都唔系可以袋多落袋嘅， 系、啊、 一个实物嚟嘅。 啊、 o、okay, K， 犯罪意图系法庭推论嘅。 O、okay, K， 法庭推论咧就会基于你嘅行为嘅当时嘅情况、环境嘅证供、你嘅言行表现、 啊、 去推算出嚟。 嗯， 咁即系话，假设我净系播呢首歌，我喺地铁突然间播咗呢首歌出嚟，我哎呀，其实我唔觉意揿错咗咁。 嗯。 咁你係真係唔覺意撳錯咗啊？定話你聲稱自己唔覺意撳錯咗，其實你係有意圖去廣播呢支歌咧？咁啊，要法庭嘅決定啦。咁即係話咧，如果你做呢啲行為嘅時候，你招惹咗調查、招惹檢控，甚至乎因此而被入罪咧，就與人無有。 好啦 ，OK， 你唔應該做一啲咧，係有機會被人視為咧係有犯罪意圖嘅。 嗯。好啦，咁一个可能现实一定会发生嘅问题就系话，即使当呢个法庭颁咗个禁制令啦，唔俾播呢只歌啦，但系有个网站就话，喂，我几时有意图啫？咁啲人就放只歌喺我个网啫嘛，关我咩事啊？我冇意图，我都唔知几鬼爱国吓、啊。 我再讲多一次， 咁啊点咧？ 大家唔好以为法庭系咁鬼愚蠢就得噶。咁你讲咗呢个嘢就咁，我点个法庭嚟咗做？做咩嘢咧？冇谓嘅，你再讲句说话就可以逃避咗，咁呢个法律就冇用噶啦。OK， 啊，好简单。 嗯， 有人揸支枪去打劫银行。 嗯 ，OK， 你又将支枪摆喺门口。 嗯， 任何人都可以嚟攞得嘅。咁你话你有冇责任啊？ 嗯， 有责任啊？ 你讲呢句肯定有责任啦。 系啦 ，OK， 咁即系话，而家法庭话，如果有人利用呢支歌去分裂国家咧。你就知道咧，有人就呢支歌咧就係一個犯罪嘅器具嚟嘅、 嗯。 你而家咧就免費喺個平台度，任人可以下載，我唔理你做乜，你嚟啦，犯咗罪唔關我事，係咪咁簡單咧？ 嗯， 唔係啦，係咪常？依個係普通常識，同法理冇關。對唔住啊，唔係律師係諗到啊，普通常識嚟嘅，你諗都諗到啊！你揸支槍或者擺把菜刀擺喺門口度，然後可能揸支菜刀去殺人，咁你有冇責任咧？梗係有責任啦。同樣道理，把支歌上去任人嚟，你去下載，然後去犯法，你係一定係有責任嘅。 嗯 ，OK， 講好啦。一般嚟講，協助或者便利他人違反法令咧。同樣都是犯了刑事法庭罪、因為個法令呢就是說任何人不可以做這件事，任何人亦都不可以協助他人做這件事、那你協助他人你就違反了個法令咯、 當然我很快問一個問題，就是歌的內容和使到人家誤會這個是國歌呢，是不是對於個申請， 因為這個歌呢在19年的時候廣泛被使用，就很多人呢就是對佢嗰個作用咧，係有一個即係一早咧深入人心啊。另外咧，就佢喺網上聲稱呢只係香港國歌。 係。 O K， 咁你聲稱香港國歌，即係話香港係一個獨立嘅國家，即係分裂國家啦。 係。 係咪？咁所以即係呢個國呢、這個歌嘅以前嘅用法，同埋佢自己聲稱嘅性質。是令到呢支歌是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你利用呢个特殊的地位去推广分裂国家，咁好明显你就犯咗罪咯。 系，即系佢本身呢个国，即系过去嘅历史咧，就证明咗佢本身系应该都系应该被禁制嘅原因，系咪咧？ 唔系，即系过去历史就系人哋利用呢支歌分裂国家， 系 你又支歌你都唔用，你系都要用呢支歌，明知道佢系好多人用嚟做分裂国家，你就用呢支歌。去自娛自己啊！假設啦，但係又俾人聽到啊！咁你覺得你會唔會招惹嫌疑啊？ 係好多謝你，資深大律師湯家驊。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继续千禧年代节目啦，头先同阿汤家华咧倾得好热烈啦，大家对于嗰个只歌嗰、那个禁制吓，点为之叫做即系犯咗个叫禁制令咧咁啊？我即系好直觉以为，既然有禁制令，咁你播嗰只歌就违反禁制令噶啦，咁但系原来唔系，睇深一层，可能仲要证明你有冇咁嘅意图分裂国家之余，佢 唔系个政府新闻稿都有 一吹一愣嗰啲意图啊！ 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唔知咩情况下边录咗个歌，最好都系删咗佢。如果偶然播出嚟咧，就变咗会陷入咗一个可能做全部嘅呢个咁样嘅意图，即系咁样。咁所以呢个就唔系话播亲都有事，不过咧就好麻烦，即 系为咗自保， 系 唔好搞咁多嘢啦，梗系唔好，唔好再播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为拗而拗，好多理由为拗而拗噶。啊、我播咗啊，不过你证明我的意图啊，我几时候我分裂国家啫，我唔知叫外国。 咁呢个咧就你会好多麻烦，即系如果禁制令成立咗之后会好多麻烦，系啊， 系啊，咁啊嗱，另外大家直接谂到一个问题，都系个互联网上面，而家个个都用互联网上面嗰啲产品啊或者相关服务噶啦嘛，啊咁样不如我哋又睇互联网啲人佢哋又点睇呢个问题好唔好？我哋请嚟互联网协会开放数据小组召集人黄浩华先生。黄浩华你好，黄浩华 你好。 系而家个政府话即系律政司申请个禁制令，话唔俾播嗰只袁荣光归香港啦、啊、咁样啊。深奥嘅法律问题都好多嘢值得倾嘅，但系直接从互联网嗰个业内人士睇呢一个咁嘅消息，你有咩回应咧？ 其實呢我諗大家都會諗嘅就係執行上究竟點樣執行呢，因為坦白講嘅就係、是、當然好多人會想像到嘅就係互聯網，譬如話大家常用嘅社交媒體啊、又或者係啲搜尋器啊，咁呢單譬如話啲比較大嘅平台呢，咁相對嚟講大家會明顯會討論嘅就係究竟會相對平台會下架啦。咁當然嘅留返就係可能係律政司又好，或者係一啲執法部門同埋同埋唔同嘅公司討論啦，因為其實除咗法律 之外，其實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 deletion policy 嘅，咁所以係佢哋就會討論嘅。咁但係你話其實實際上緊喺個互聯網世界裏面，除咗呢啲咁嘅比較大型嘅供應商之外，其實可能仲有啲比較零碎嘅，譬如可能一啲市民自己起嘅伺服器啊，或者甚至可能係外國人啊，又或者可能係唔係香港境內咧？咁到底實際上點樣執行咧？依樣就會比較大家會去有個討論喺度，因為坦白講嘅就係、是、其實、首先你要去下架之前，其實首先要揾到佢噶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咁佢喺香港公司有冇註冊喎？咁到底會點樣令到呢件事發展到咧？咁呢個我諗大家會有個疑問喺度咯。 嗯，有大嗰啲平台係咪較容易，即係實際佢又可唔可以執行到咧？大嘅平台。 嗱，呢個就真係好睇大嘅平台嗰個本身佢嗰、那個我哋叫做剷除資料嘅政策，因為其實佢哋有佢哋嘅見解或者佢哋有佢哋嘅理由嘅。咁但係到底件事會點發展咧，就要睇佢哋去點樣處理啦。 嗯，或者直接啲簡單啲講，咁喺搜尋器裏面我哋而家都仲揾到嗰隻歌啊，咁樣咁咪咁，只要嗰隻歌仲喺嗰個網嗰度出現，嗰、那個網係咪有麻煩咧？ 嗱，呢個就好睇，其實嗰個搜尋結果嘅，譬如話坦白講咧，其實當然你話除咗法律上問題去考慮之外，其實都要睇嘅就係究竟係點為止所有啦，因為坦白講嘅，你可能見到投最多人睇嘅歌，可能係第一個版或者第二個版啦。咁但係其實成個互聯網嘅內容其實好多噶嘛，譬如話講緊嘅就係、是、除咗可能係今日嗰、那個法律文件去陳列出嚟嗰啲依個短片之外，其實可能仲有唔少嘅市民可能佢自己可能去上載又好，或者可能其他人貪得意又可能有少少一兩秒嘅剪片都好。咁所以其實成個互聯網世界裏面，除咗一個你大家見到可能最多人睇嘅內容之外，其實零零碎碎嘅內容好多嘅。咁坦白講嘅就係、是、其實你話就算佢盡量剷都好咧。其实都好难话真係铲晒所有片嘅， 嗯，好，咁呢个技术问题明白嘅，但係若果令从呢个角度讲就话先有警告，嗱你话你铲唔清啦、啊、,ok, 我明白明白铲唔清，喂但係因为我见到喎，唔该你铲咗佢啦，咁样又先有警告，呢、這个咁嘅做法又可唔可行呢？ 呢、這个相对嚟讲呢就要睇下聯絡到嗰個人，因為坦白講嘅就係有啲人可能，譬如話你當然可能係透過 YouTube 去上載啲片段啦，又或者係其他嘅影片嘅平台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有啲朋友或者可能有啲市民又好，或者甚至有其他地方嘅人都好，可能講緊嘅就係用一個電郵去登記。但呢個電郵登記其實坦白講未必揾到佢。 嗯，唔係嗰個發出呢一條片嘅人，而係嗰個平台舉例或者 YouTube 咁算或者 Google 咁样算啦，咁 Google 或者 YouTube 话我好难铲啊嘛，大佬我讲咁鬼多嘢系咪？咁但系而家唔系，政府话喂，我喺你个 YouTube 嗰度就系见到咯，依家唔该你铲咗佢啦，咁样啊，否则就会检控你咁。即系如果有呢一个咁嘅措施，你觉得又系咪可以执行到嗰个禁制令啊？我想讲。 我諗相對嚟講咧，就會大家易明啲嘅。當然啦，就係重新嘅，就係始終我唔係代表嗰間公司啦。咁你要睇佢哋個政策係點嘅。係咁係咯。 嗯，即係簡單啲講咧，即係話咧嗱，細嗰啲又未必揾到啦。咁呢個又我哋都明白啦。如果大嗰啲咧，就政府就揾到啦，就同你講咧。咁你就你嘅意思咧，就係話咧，佢哋落唔落架咧，都要睇翻佢哋嘅政策，特別係一啲即係外國嘅互聯網，係咪咁嘅意思啊？ 其實係嘅，因為其實佢哋喺個互聯網世界裏面有唔同地方營業緊，係嘛？咁所以其實佢哋本地，譬如話喺香港個政策係點，其實佢哋都可能要睇嘅就係其他地方有冇啲咩衝突咁樣嘅。咁所以唔係話一下子佢哋可以話好易去決定到咯。 根據你的認識咧，即係如果即係香港嘅成功，即係喺香港申請，即係政府申請到呢個禁制令咧，對於一啲外國即係有名有姓嘅互聯網，如果繼續播咧，嗰、那個訴訟係成唔成立啊？ 你指嘅訴訟係 即係譬如政府話嗱，喂，依我哋違反咗個禁制令，即係咁樣，即係但係依、這個即係就違反咗香港。即系呢个法律嘅禁制令，咁呢个禁制令有几大嘅约束力咧？对于即系呢啲即系设于外地嘅互联网， 嗱，依個就好問題啦，因為就會睇翻到時嗰單案點審啦，咁同埋其實就算喺外地都會有唔同嘅就住一啲內容啊，不論係咪政治敏感都好啦，又或者可能個人私隱都好，其實都會有一啲審議喺度嘅。咁但係都好睇緊嗰個案件嘅內容去點樣去發展咯，唔係話一刀切就係會即刻鏟曬，又或者全部唔鏟，好睇個別例子嘅其實。 係，即係依個就要即係。咁拎去邊度審呢？即係如果即係喺香港，梗係禁制令成立啦。但係如果呢個係一個外地嘅機構，咁咪點呢？ 如果呢個外地嘅機構，其實就好睇兩地嗰個法律溝通啦。咁係咯， 係即係就變咗唔係淨係嗰個互聯網佢自己嘅政策啦，都呢個都拎到一個法律嘅國際法律嘅層面啦，係咪咁？ 因為呢件事其實除咗個公司嘅註冊地之外，其實都好睇到底佢嘅資料儲存喺邊嘅。 嗯。好，咁另外一个比较原则性啲嘅问题，你哋作为一个互联网协会嘅开放数据小组啊，有你哋一啲价值观啊，你哋一啲原则性嘅问题。呢、這个政府申请呢个咁嘅叫做禁制令本身咧，你哋有冇一个睇法？你哋个会？ 我谂暂时都未，因为其实呢件事都发展得比较急啊，咁所以头先我讲嘅其实都我个人嘅见解咯，系啊， 好啊，好多谢你啊，黄浩华吓，唔该晒。 联系香港九十五年， 香港电台广播九十五年 ，Congratulations！ 我系陈清恩，系一位声乐指导，亦都系港台 CIBS 节目制作人。而家自己制作电台节目，认识更加多年轻嘅少数族裔朋友，透过广播听多啲，了解多啲。社会共融咪就是这样达至的咯。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之中，大家需要认清变化，把握机会。全新节目《大变局新机遇》，有丰富管理咨询经验的谢祖慈，每集会请来嘉宾深入讨论。 这个节目所涵盖的范围将会包括新的市场、新的技术、新的思想和创意，希望能够为香港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介绍新的机会和新的思维方式。 《大变局新机遇》6月18号起，逢星期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大变局新机遇，个局不停咁变啊，个世界变到你好复杂啊，好多问题你要面对。通俗讲，即系啲癫嗰阵时，真系癫癫地。呢个讲笑啫，但系呢个现实世界里边，真系好多嘢令到我哋嘅精神健康系受到威胁嘅。好多调查，好多分析都话唔多唔少，一般人都会有相当程度嘅精神嘅困扰。好啦，如果讲到一个精神嘅康复问题，亦都系复杂啦。钻石山嘅荷里活广场嘅命案啊！就揭示了精神病患者支援不足，其中的不足就是精神科医生严重不足。一个医生对761个病人，有些数据就这样说，就而培训精神科医生亦都需要时间的。有啲乜嘢应急措施呢？咁个社会要讨论呢个课题啦。业界同埋学者呢有一啲建议嘅。包括就是一，迅速扩大医管局公司型协作去到精神科医生。目前呢，这个叫做公司型的协作呢，主要是转介到普通科门诊的。就而个现实就是有三分之一的精神科医生都是私人执业的。咁所以公司型协作这个原意是好啊，是不是应该都将这个协作的范围覆盖到去精神科医生咧，咁呢个系即系值得讨论一个议题啦。咁另外咧就话要加强普通科医生同埋社工嘅协作分流啊，吓，这个所谓叫做医社合作吓，加强普通科医生同埋社工嘅精神健康嘅培训啊，协作分流一啲。轻症的精神病患者，轻症那些不用一定下下都要去到精神科专科医生嘛，是不是？ 咁另外呢就喺地区健康中心嗰度加入精神健康服务，咁呢啲议题呢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倾倾，电话号码1872311。 我諗呢呢个问题呢就我觉得有两个角度嘅。一个即时嘅反应梗係话人手不足啦，就另外呢就係我哋要长期要做培训啦，即係咁样係咪就要加资源啦。但你远水就救唔到近火嘛。咁如果你话即係要有一啲比较近啲嘅处理方法呢，你正话读嗰大段嘢呢，我就觉得係有三个问题出咗嚟，就变咗唔係话淨係个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就嚟开会，就唔係话医生就话自己要加资源，就社工又话自己要加资源，就唔係咁嘅。因为个问题呢可能个核心呢就係话呢点样做好个分流，使到专科医生同普通科医生即係佢哋可以有一个分工，或者另外公立医院同私立医院又有个分工，咁类似仲要睇个地区康复中心嗰度点样落到地。最后第三个分工呢就係、是、医护人员同埋社工嗰个有关精神病患嘅呢啲知识嘅训练里面係可以点样做。 喺一个荷里活广场嘅命案之后呢，特首李家超呢就话要求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开会，咁而家佢哋就开会啦，就星期五会开会。咁令就住一啲嘅事项嘅讨论呢，向政府提供意见，咁样有边几个事项呢，包括呢就係、是、一，医管局精神科嘅服务模式同埋相关专业人手；二，为社区里面嘅精神复原人士、康复人士啦提供嘅康复服务同支援，以及对照顾者同埋社会上特定群组嘅精神健康嘅支援，照顾者嘅支援其实係好重要，不过往往被忽略。第三就係减低公众对有精神健康需要人士嘅误解，以及第四应对涉及暴力或者对公众精神健康构成广泛影响嘅片段同埋网上嘅资讯嘅。咁其中一位委员呢，我哋而家请嚟啦，就係港大医学院精神医学系讲座教授、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友海嘅。陈友海你好。 你好， 教授。你会系一个委员啦，咁而星期五就开会啦。你会关注边个方面嘅问题，会提出啲乜嘢嘅议题，先同我哋讲讲好冇？ 好啊，我哋即係希望喺即係今个事件咁样嘅情况之下呢，是那个咨询委员会啊同埋有关的部门呢可以有一个认真有转变现况的能力的一个对话。那这个精神健康的咨询委员会呢是一个咨询委员会，它是没有行政权力，它只是真的是提出意见的这样。那其实在它的运作里面呢，其实就是是要是同真係有嗰個責任同埋權力去即係、就是、deliver 服務同埋即係政策嗰啲嘅單位，好似醫管局啊、社署啊咁樣嚟到去即係、就是、有一個溝通咁樣啦。咁其實呢、這個委員會嗰個工作咧，係2017年有一個好詳細嘅香港嘅即係精神健康嗰個嘅狀況同埋即係個系統。嗰個嘅報告之後嘅跟進嚟嘅，咁已經到而家咧係6年嘅時間。咁委員會係就住嗰個報告裏面其實都好詳細嘅。其實今日嘅問題唔係新嘅問題， 不是 頭先所講嗰啲問題咧，大部分喺嗰、那個即係嗰個嘅2017年嘅報告咧，其實係已經係即係有著墨噶啦嚇。咁、就咁甚至係2017年之前啊，其實呢啲問題都係好明顯嘅。 係2007定2017啊？ 2017即係最近嘅報告2017，咁所以係嗰個報告之後咧，成立咗呢、這個即係、就是、諮詢委員會咁樣嚇。咁但係我哋話即係精神科嘅人手嘅不足，大圍嘅不足，同埋咧跟住不足之下，再加上局部嘅嗰個嘅錯配，咁同埋咧係培訓嗰度成個系統嘅，即係冇一個長線嘅規劃。呢啲問題其實唔係新的，即係10年、20年。都是这样，而我们的社会里每一次发生一些这样的即事故的时候呢，都是有一段时间呢有个热诚去追下，去紧张下转变。其实以往的经验就是看到呢，过一段时间社会那个的 attention 咧，又擺咗喺第二啲事嗰度，咁跟住咧又蒸發咗，咁又等到下一次嘅事故咧，又熱成一番，咁樣咁。但係咧，我就希望即係其實係好希望有一啲真係落實嘅、切實嘅，係果斷一啲而係 sustainable 嘅轉變咧。咁希望可以提出嚟咯。 問題就老問題啦。咁啊，二零一七到而家都係其實係老問題，但係都係冇咩解決嘅跡象咁。原因最重要，你會總結一句係咩事呢？ 我估係涉及嘅 stakeholders 太多，機構太龐大，思維咧係唔敢去即係。去真係諗一啲新嘅方案，咁有好重嘅即係維持現狀咁樣嘅傾向，即係 inertia 慣性咁樣嚇。咁加上即係好多嘅組織咧，其實即係佢內部嗰個嘅 bureaucratic 嘅架構真係好即係好大，人事又調嚟調去咁樣啦。所以咧，即係你要真係對個核心嘅問題作出果斷嘅行動咧，係唔係咁容易？ 有啲人就有啲數字就話咧，公立醫即係醫管局嗰啲精神科醫生係嚴重不足，一個醫生對760一個病人咁啦，有啲咁嘅講法啦。咁有啲建議就話，不如擴大個醫管局嘅公私營協作啦。咁而家有呢個計劃㗎。咁但係咧，呢個協作咧，公私營協作咧就係同呢個私同呢個普通科門診嘅醫生為主，但係實質咧就個問題就係精神科嘅醫生咧，好大部分都係私人執業嘅。咁因此啊，如果係要擴大個醫管局嘅公私營協作咧，唔好淨係俾嗰啲普通科門診啦，應該覆蓋埋精神科醫生咁。呢個建議係咪有用咧？如果真係做， 係有用嘅。嗱，其實咧，即係嗰個協作咧，公私營協作其實係兩樣，即係話係普通家庭醫生亦都要協作。專科嘅私家嘅精神科醫生咧，係亦都要協作。咁我哋頭先都睇到啦，即係大概香港即係所有已經完成咗專科訓練嘅專科精神科醫生，大概有三分一度咧係私人執業嘅。咁如果佢哋係有一啲嘅空間可以去比較配合得好咁樣嚟到去即係整體上去服務有需要嘅人咧，咁呢件一定係好事嚟嘅。咁就因為佢哋已經 ready 㗎啦，你可以短期內已經可以做到一部分工作。咁另外咧，家庭醫生嘅配合都係關鍵嘅，因為即係始終嗰個精神科醫生嗰個總人數都係有限，咁而嗰個精神健康問題嗰個嘅需要係遠遠大於即係而家我哋即係嗰個嘅服務同埋有嘅專業人員嗰個總和嚟嘅。咁家庭醫生其實喺即係基層醫療裏面咧，其實係可以發揮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咁喺外國裏面亦都有即係一啲嘅系統裏面我哋睇到啦嚇，就通常係一啲。是家庭醫生都是在一個公營或者公營 support 的系統裏面是容易啲發生。咁喺香港我哋基層醫療即係其實亦都係即係棘住咗一啲位，就係因為基層醫療喺過去咧大部分都係私營嘅，即係家庭醫生大部分是私營嘅。咁嘅時候咧就比較難咧去推動。咁所以咧即係呢樣嘢咧就亦都係希望咧，即係我知道而家政府亦都係有一個即係好大嘅決心咧，去即係 build up 個基層醫療嘅。咁即係如果呢度係做得到位嘅時候咧，咁而基層醫療又唔好忽略咗精神健康嘅話咧，咁呢個係一個非常關鍵嘅一步嚟。 好，咁另外一个议题就系医生同埋社工嘅合作又如何咧？咁吓，咁我哋先多谢陈友海先吓，接住落嚟有新闻报告，一阵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深水埗桂林街一个单位寻日发生伦常命案，三名年龄介乎两至五岁的女童死亡。警方暂控一名29岁非华裔女子三项谋杀罪，案件将会喺听朝早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警方国家安全处今日在各区拘捕六人，年龄介乎33至64岁，涉嫌串谋伪造，其中两人同时涉嫌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警方说六人怀疑串谋在文件上伪造签署，当中两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多次透过社交平台持续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信息，内容涉及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憎恨，支持香港独立以及鼓吹武力对抗等。警方根据法庭手令搜查各人住所，并检获有关文件和电子通讯工具，六人正被扣查。行政会议提出本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中低层公务员加薪 4.65%， 首长级和高层公务员加 2.87%，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当局会听取职方意见后决定最终幅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会有考虑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情况，但不会考虑往年因素，并认为公务员多年来的整体加薪幅度是跑赢通胀。高级公务员评议会职方代表华员会会长李葵燕表示失望，认为当局未有把握机会激励士气，凝聚人心和团结。高级公务员协会亦表示极度失望。政府计划容许配偶共用医疗券，以方便长者夫妇善用双方医疗券配额使用私营基层医疗服务，并以简化申领过程为原则，措施预计下个月内推出。医务卫生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根据初步设计，长者和配偶在双方同意下，只需要在任何一方使用医疗券时，一同亲身向服务提供者出示身份证和申报婚姻状况，并登记一次，双方医疗券户口随即在电脑系统连结，直至任何一方提出书面请求退出为止。当局说，户口连结后，当长者医疗券户口余额耗尽，就可以使用配偶户口的医疗券余额。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仍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交汇处快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近住深井东村一段咧就仲有啲车龙有待消散啦，分别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同埋近住屯门公路嘅丁九段。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的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啱啱清咗场一阵啦，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近启德消防局。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广福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噶，龙尾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另外，狮子山隧道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世界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影响到狮隧去沙田方向啦，需要间歇性封闭噶。狮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分别去到窝打老道近浸会桥面。另外，长道西行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宏天广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系挤塞。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咧仍然系比较多车，龙尾系排到去近黄金海岸。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友爱村。 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湾仔告士打道会有道路工程噶，由今晚嘅九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去中环方向介乎马斯道同道老智道之间嘅左边第二线将会封闭，揸车朋友到时经过啦，要小心留意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佟大为饰演的杨远是冬至清晨，他九岁的仔在楼梯间消失无踪，可疑的邻居有不在场证据，好像遥控咁操纵住一场密室逃脱的魔术。 我总觉得有个人一直在盯着你。 我要去哪里找他？要去哪里？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六月九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在香港，去到边都有开心的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睇嚟，今日我哋嘅节目有几个议题啊，一个就少数族裔社工严重不足，另一个就政府申请禁播《袁荣光归香港》，第三个议题就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咧星期五开会。就住刚才所讲嘅啲议题，大家听完我哋嘅节目之后，有啲乜嘢想讲下，发表你嘅睇法嘅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嘅。而家有陆先生嘅电话，陆先生你好嘛？ 陆生， 你好，你好， 陆生你想讲咩啊？ 之前我好早听你个节目，今日咁我见到大家咧系关注嗰个精神病嗰个问题咧，我见到重点慢慢喺个社工度嘅。 系 我之前早前好耐一段时间之前听到佢嘅呢类题目咧，你个重点慢慢喺个医生度。 嗯， 咁其实我想讲咧，嗱，我从事咗呢个工作咧13年。 你从事咩工作13年？唔好意思， 康复者嘅照顾。 OK， 好。 我以前一个康复导师嚟嘅，帮我离开咗噶啦呢行。 系。 咁我睇到其实嚟讲咧，喺照顾一个康复者同普通病系完全唔同。普通病，譬如你肺病，医生，我哋嘅伤风感冒真系靠个医生。咁但系精神康复者唔系。佢系成 team 人去帮佢嘅，要除咗医生、护士啦，好多人都会知啦。临床心理学家啦、社工啦，咁其实仲有职业治疗师、营养师、物理治疗师，再其实接触得佢哋最紧密嘅咧，宿舍里边嘅职员，我哋或者助理， 系 好大个 party 去同佢哋做治疗嘅。 系 咁，但系问题系话唔系将个重点放喺某一个 part， 即系某一 part 身上。社工我可以讲俾大家听，接触佢哋嘅时间唔够我哋多，点解啊？好多嘢做，真系好多嘢做佢哋。咁你哋之前我听见你哋讲，佢哋个比例都好争，相差好远啦。香港一个社工对几多个病人，佢点可能照顾得咁多咧？咁所以其实嚟讲咧，我成日都咁讲，我哋做咗咁多年，到底整个服务有冇推展过咧？我眼见就冇啦，可以咁讲。好简单一样嘢，主持我问你，如果你知道人想自杀，你识得叫佢打电话去撒玛利亚会系咪？你识得去求助啦。如果你见到有个人可能系精神病人，你打边个电话呢？我想问，有冇呢条热线呢？边个机构帮佢呢？香港好多服务机构做精神科嘅，我想你问下啲市民，佢哋知唔知？冇噶喎。咁多年嚟廿几年，我做入行到而家，我离开咗成10年，都唔见有呢个发展嘅。好简单啫。咁所以嚟讲，你话精神健康本身嚟讲嗰个问题，是不是咁容易由个社工请多啲社工就解决到呢？佢哋听一定唔系。因为我做嘅时间，我当年离开嘅时刻，根本上已经开始断层㗎啦。当年都已经开始断。咁我而家走咗，我有时见返旧底啲旧同事、旧同学，其实佢哋好多都离开咗㗎啦。唔系讲移民。我都唔系移民，我而家喺香港。其实好多都离开咗。咁其实嚟讲有冇新人入行呢？唔系冇。少囉。因为我哋前线嘅待遇差， 陆生借问一句，你系咪都心淡所以离开？ 可以咁讲， 因为我见到冇发展成个行业，同埋我哋本身嚟讲个福利待遇真系差。我做咗十年，我入行11000多，到我走嘅时系20000多几十啊。 嗯 十年里面，我仲中间曾经政府资助我去城大读咗一个文凭课程，讲专门系讲接触照顾康复者嘅。 系， 咁我读完有两个 point 加，我先可以去到嗰个人工啫。如果冇啊，应该得18000多走嘅啫。 嗯， 十年都系嗰个人工。 系， 但系老实讲，如果机构请个湿职 officer 翻嚟，一翻嚟揸住个大学学位就已经26000-27000。 嗯， 佢哋喺我哋上面，但系佢完全唔识精神科嘅，佢哋唔知佢哋系咩嚟嘅。 嗯。 但佢哋喺我哋上面， 你可唔可以讲得一次你嗰、那个你嗰个职位叫咩话？ 我哋叫康复导师。 康复导师 ，OK。 系啦，嗱，好多人唔知噶，你试下问下好多市民，知唔知有冇呢个职位嘅？唔知。但我哋每一日老实讲，接触佢哋差唔多6至8个钟头，系贴身照顾住佢哋嘅。 嗯。 咁但系社工有时真系唔得闲，电话嘅咋。 系好多谢阿陆先生，多谢你吓，讲咗你嗰个处境俾我哋听啊，多谢你吓。咁啊，头先我哋讲到话呢个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啊，星期五开会啦。头先就请嚟一位系医学嗰边嘅人士啦。现在咧，我哋请嚟另一位咧，就从社工嗰个角度睇问题嘅一位人士。我哋而家请嚟咧就系、是、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嘅委员啊，谢树基教授。谢教授你好。 你好， 系谢教授， 谢生 系谢教授咧，就系、是、一位喺香港同埋新西兰从事精神健康研究工作接近30年嘅学者嚟噶啦，专注嘅研究咧就包括狂躁症同埋赌博成瘾呢啲严重精神病嘅复原嘅，好多年嚟咧都系研究以复原同埋优势为本嘅介入手法，改善病者嘅身心同埋社交嘅状况。谢教授，我刚才嘅描述唔知准唔准确咧？ 啊，准确啊，好多谢你。 因为要等人了解你，你嗰、那个专业嘅范畴系喺边？嗱，依家嗰个委员会就星期五开会啦。你会喺会里边提出得乜嘢嘅你自己所睇到嘅重点嘅议题咧？ 我觉得头先你嗰个介绍好有意思，但我想补充咧，就系我自己其实对精神康复呢个话题咧。唔係淨係一個研究或者教學嘅課題嚟。 明 啊，我都想同聽眾分享咧。其實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個照顧者，而且唔係咧就咁身邊啲朋友，而係真係咧喺我好親愛嘅家人啦， 係啊， 真係啲好親愛嘅朋友。咁所以呢個真係一啲好埋身嘅課題。近日嘅社會情況啊，發生好唔開心嘅事咧，我唔敢講話明白，不過咧我可以去理解，同埋係比較深入啲去思考咧。咁呢個我係即係好願意咁樣做。 即係話你唔係話一個職業上嘅需要，而係你一個人際關係上，你係親人嘅關係上，你要做咗一個照顧者，係咪咁嘅意思？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所以唔係淨係一個研究嘅課題嚟嘅，真係自己。真身嘅體會 係呢個好重要。 咁啊，係啊，去翻星期五你講話 好 話題，我諗對於我嚟講好著緊嘅咧，我會有兩點咯。第一點咧就係我好想同委員分享咧，就係我希望委員同埋香港社會，無論係從事呢個工作或者唔係都好咧，我好想鼓勵大家咧，唔好自亂陣腳。 嗯。 咁个嚟讲咧，虽然系真系有好不幸嘅事情，都唔需要我重复，但我觉得我哋千祈唔好咧，就因为咁咧就抹杀咗我哋咁多年其实都有进步嘅地方。我头先刚才咧都听到有一位打嚟嘅听众去即系提到佢见到即系一路都冇进步啊，工作嘅压力都好大啊等等。咁呢个诚然都系嘅，服务永远都可以有进步，但同时间我都想指出咧，成个精神健康嘅服务咧，比起譬如头先你提到我离开咗香港咁多年。由我回来其实主持人其实个进步都有相当之大的。服务的范畴阔了，团队的人数是和那个种类是多了，亦都在预防教育的方面我们其实是做多了的。好不幸刚才打来的听众就说，嘿，当我如果有精神病患或者我身边 有朋友的状况不好，我都不知道打哪个电话，那这个是的，当然我们可以多做，但同时间如果大家都有留意那个所谓陪我讲那 個社會嘅運動啊，或者係公眾教育咧，其實已經開始即係喺社會人士咧係開始有啲嘢上心噶啦。咁、所以我會話第一樣嘢，我哋千祈唔好自亂陣腳。 嗯， 我哋係有好多不足嘅地方，但亦都唔好咧係完全抹殺曬喺過去咁多年即係多方嘅努力咯。主持人，第二方面我好想提出咧，就係、精神病患康復者。唔系一个单一嘅群组嚟嘅，真系唔系一个单一嘅群组，有轻性嘅，有重性嘅，有唔同嘅年纪层。咁所以当我哋即系热烘烘咁样讲话，依家好多人手要请好多大夫，好多什么治疗师等等，我觉得更加重要咧。这个固然系嘅，即系呢个都不容置疑。但系请咗翻嚟之后，点样能够好针对性嗰个需要唔同嘅阶段、唔同嘅群组？唔同嘅情況能夠予以提供嗰個適合嘅服務咧，這個重要。第二點，我想補充咧，亦都唔係淨係多人手，我哋要用人手咧，用得 smart 即係要醒目， 醒啲， 得咧有聰明、有智慧先至得。 點樣醒目咧？點樣醒啲用人咧？ 兩樣嘢啦，第一咧就係唔好將所有嘅需要，我哋叫做將佢變成咗一個樽頸嘅情況，即係唔好將所有嘢都係大夫，咩都大夫，咩都大夫。大夫當然喺診斷同埋一啲藥物啊，同埋一啲好關鍵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嘅專業非常之重要。但係於此同時咧，喺整個團隊裏面咧，有好多人，有好多唔同嘅才幹咧，喺一啲唔同嘅情況，譬如一啲比較輕性嘅病患啊，或者係一啲康復嘅情況啊，但係都係好需要，或者家庭嘅介入啊、社區嘅介入咧，好多團隊嘅其他成員咧都可以幫手嘅。所以當我話要即係做得醒目咧，第一就唔好將佢變得中樽頸化，咩都淨係靠一兩個單一嘅專業。第二樣嘢咧，我覺得要 smart 咧，我就會話咧，要將照顧者咧係納入呢一個照顧嘅團隊裏面。呢一個咧，香港嚟講唔係一個大家都好接受嘅觀念。我哋現在都係好多時都係用專業人士，呢個無可厚非嘅。但如果你問翻服務使用者等等咧，好多都會話其實當問題出咗咧，我第一個就揾朋友，第一個就揾家人。咁所以點樣能夠鞏固照顧者，令佢哋能夠有持久性，同埋遇到危機嘅時間咧，佢哋得到支援啊！好緊要啊！ 你剛才那句說話，我想是有很深的意義的。你說將照顧者納入的照顧團隊，照顧者就擺明他就是照顧，但他不是團隊的一份子，會不會荒誕呢？ 是啊，即系呢个我哋真系可以多做好多啊！呢、这个我哋真系可以多做好多。佢摆明嗰张牌就系照顾者嘛。 系啊， 但系好不幸地咧，当照顾出咗问题，当照顾变得好疲倦，当照顾力有不逮嘅时间咧，佢哋就变得好孤单，就得唔到帮助。咁所以将照顾者纳入照顾团队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环咯，亦都系可以解决我刚才所讲，就系嗰个事情将佢变成咗樽颈化咯。呢个好论著。 如果你讲嘅照顾者并不在照顾团队里面嘅意思，系咪即系话当有问题产生出现咗之后咧，反而嗰个日日对住嗰个被照顾嘅人嗰、那个照顾者咧，就俾人哋划咗出嗰个范围以外？是不是真的这样 啊？我又不可以这样一足高打一船人的。当然是一些情况照顾者很被支援，还有呢就当问题出现了也都有很多资讯啊，或者第一针就走到他家里面。但是我估在很多情况之下，我们真的可以多做一些咯。我们用心一些去听究竟照顾者的情况，就将那些所谓私隐的条例啊等等，其实那些呢其实我们叫做 smoke screen 来的，就是那些是一些烟幕来的。普通那些其实大家都明白呢，大家都只是很尽心很尽力呢想去照顾那个家人。咁所以在这一方面是可以多做一些，例如给照顾者多一些的支援啦，给他们多一些资讯啦，当我们很疲累的时间真的能够给他们有一些舒缓的机会啦等等。咁同埋在一些资讯啊消息的传递方面呢，既是保障私隐，但同时间都是很有效的去大家有沟通有默契，这个都非常之重要。 要，因為要明白一樣嘢咧，當我好癲狂，當我思想好混亂，當我咧根本現實同埋呢一個啊精神錯亂，我都分唔到嘅時間咧，唯一可以照顧我係我身邊嘅人。 嗯， 所以我如果唔去鞏固我身邊嘅人，當危機出現嘅時間，咪就爆煲咯。 嗯， 謝教授咧，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就即係我問阿陳教授咧。他就讲了2017年已经有个报告的建议在那里，现在欠的呢就是落地的果断行动。那嗱，你正话就讲呢，这个落地的果断行动其中一环呢，你觉得是过往忽视呢，就是这个怎样将这个照顾者呢是摆入他的团队里面。如果你第一你觉不觉得这个呢在2017年的报告里面都是忽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呢，如果要摆入去的话呢，今天我们要做大啲声话会有啲呼吁啦，但其实在个政策上怎样可以做到这个照顾者呢都进入埋一个即係康复即係帮助这个康复的一个团队里面呢。 2017年嗰個報告咧，仍然係將好多嘅問題啊，同埋可以進步有進步空間嘅事情咧，係點咗出嚟？咁就照顧者嘅支援都係其中一個。咁我就會話，由2017年嘅報告出現咗之後啦，咁跟住成立咗呢一個精神健康委員會咧，就都係一個嘅舉動同埋一個嘗試咧，亦都係個努力啦，就將呢一個話題咧係再帶嚟一啲進步咁樣。咁就我會話。依家回头一望，成员都仲系有好多地方我哋可以多做一啲啦咁样。咁至于你提到呢个政策嗰方面咧，我谂有好几方面都系好紧要嘅。啊，第一我就会话咧喺嗰个人力嘅培训嗰方面，我哋叫做 workforce training 呢方面，我会觉得其实喺呢一方面，无论喺学院啊，或者系有一啲专业人士，佢哋喺在职培训嘅时间咧，我觉得真系要多讲呢一个环节，就系点样同呢个照顾者有沟通，点样明白佢喺咩情况之下系可以提供嘅支援。我自己香港大学教书，我其实都有时咧系被邀请客席去讲呢啲课题，但系我真系同你讲咧，屈指一算咧，其实可能喺成个课程里边咧，可能系讲紧一个钟、两个钟嘅，喺成个学期里边咧，系只系得一至到两个钟咁样嘅时间。花上去，咁所以我覺得 A 喺培訓嗰方面，我哋要多做。第二咧就係我係敦請政府咧，真係喺資源上邊咧係實實在在咧去留意呢個群組，無論係金錢嘅支援啦、時間嘅支援啦、專業嘅支援啦、政策上面嘅支援啦，同埋嗰啲即係真係好似頭先各位聽眾話齋，有事出究竟我去揾邊個啊咁樣，咁呢啲都係即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最後我會話對照顧者另一個所謂政策上面的實施呢，我就會話呢我就會話那些非政府機構呢都真的要多做一些即係對照顧者的支援咯。咁而且將照顧者對照顧者的支援呢那個的服務呢都將它立為呢一個常規政府會去資助的工作。很多時候政府的工作呢就只是支援呢那些病患或者是復原人士，這個無可厚非的，但是在中國環的社會裏面呢，照顧者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夥伴咯。 鄭教授，我有一個可能旁支少少的問題，就是說社工人手短缺，咁我哋希望即系搵多啲社工。一个具体更加具体嘅问题就系少数族裔籍嘅社工系唔够啊。咁其中一个困难就话佢哋喺语言上面的确系喺中文，例如中文嘅掌握上面系有啲难度，大家可以理解嘅。咁连入学读社工都存在困难。咁喺呢点上，你觉得可唔可以有少少放松咧？对于个社工嘅训练？ 我覺得呢個係可以酌情去考慮嘅，咁就同埋好似你話齋咧，就其實就語言係重要嘅一環，但係其實更加重要咧就語言背後代表嗰種嘅文化嘅理解咯。咁所以譬如你話，如果有一啲少數族裔嘅朋友，即、就、係、是、對社工嘅行業好興趣，但係就喺中文嗰方面咧，就係即係有不足嘅地方。咁我覺得喺呢方面可以有一啲一係就彈性嘅處理啦。第二，其實喺社工嘅訓練都有唔同嘅入職嘅情況或者入職點啦。咁嗰啲可能咧喺呢方面嘅要求咧，會有比較多啲嘅舒緩嘅地方。 方。但你講得啱，針對少數族裔嘅精神健康嘅服務嘅需要非常之大。咁同埋第二咧，我諗喺個主流嘅服務裏邊咧，喺呢方面嘅灌輸咧都係非常之重要。頭先主持咧簡簡都提過，我喺紐西蘭生活咗20年咧，咁佢哋對於原居民啊，佢哋嗰個精神健康嘅情況啊，嗰個瞭解咧，喺個主流嘅服務嗰度咧，都係要接受呢方面訓練。咁會覺得呢個係其實香港社會嚟講係越嚟越重要咯。 好多謝謝樹基教授。接住我哋請嚟一位少数族裔的社工，印度裔的注册社工，亦都是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多元种族社会工作分会的召集人迪雷龙先生。迪雷龙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 你好。 你是印度裔哦。 是啊是啊，没错，印度裔。 想请问你现在在香港少数族裔的注册社工有几多个？ 根据我哋即系创办嘅分会咧嚟讲，我哋知道系有21个注册社工嘅。咁但系如果睇翻即系社工注册局嗰边咧，佢哋系冇一个实数可以话到俾我哋听，或者话到俾大众听，其实有几多个注册社工。咁其实呢个系一个缺陷啦，即系应该要有呢一方面嘅指数去话到俾即系个社会听有几多个注册社工啦，即系多元文化嘅背景嘅社工嘅。 嗯，你话有21个啦，据你嘅所讲啊，咁呢啲少数族裔当中，除咗印度裔，仲有咩其他裔？ 大部分都系印度裔啦，巴基斯坦裔同埋尼泊尔裔嘅。 哦，系。 系啦，咁但系sorry， 亦都有即系21个注册社工啦，咁但系未必所有注册社工都投身出嚟做社工呢个行业噶。 哎呀，点解咧？嗱，咁难先至做到社工，攞到有呢个专业嘅资格，点解佢唔做？ 有好多原因嘅，一啲就移咗民啦，有一啲咧就自己有生意要管啦，同埋有一啲其实佢入行咧都有一个难处嘅，因为入行咧而家佢系三文两语啦，因为佢俾多元文化种族嘅社工入行咧，佢有三文两语，一个咧就系广东话啦，有啲系直情要书写嘅， 嗯， 同埋英文啦，英文一啲定啦，同埋一种佢嘅乡下话啦，咁就三种语言先入到职嘅。 嗯， 系啦，咁但系反而华人社工入职咧，就要识讲广东话啦， 嗯， 同埋英文就好 simple 嘅英文就已经好入到职噶啦，但系佢哋又唔使要啲咩潮州话或者其他语言去入职咁样咯，系啦， 嗯，你讲下你自己啊，你系点样入行咧？ 我就读社科嘅，咁我喺明爱专上学院度读啦，咁就读咗2年啦。之后就出嚟做社工，因为我系识书写啦，同埋识讲广东话啦，咁所以我入行咧系比较容易啲嘅。 嗯，你喺中文嘅掌握上，你哋 OK 嗬？ 系啊系啊，冇错，系啦。 但系对于你嘅同胞嚟讲，系有相当困难嘅。咁现在话要读社工，唔好讲话注册做社工先啦，读都系系咪好困难咧？ 读其实入学已经是一个困难，因为香港八大啦，咁都唔系间间大学都有社科啦，同埋就算有咧，佢都好少收少数族裔去读社科噶，系啦，咁我自己都系专上学院度读啦，咁都见到其实香港嘅大学都未必收少数族裔啦，同埋其实佢哋都系用广东话去教授嘅。除咗香港大學之外，香港大學佢係有一位係即係有幾位老師，佢係真係用英文去教嘅社科呢個科目嘅。 嗯，喺面對一個現實，呢個係剛才我哋所講嘅現實問題上面，你覺得喺大政策上面，政府應該有啲咩調整咧？ 我覺得，因為我哋咧小學做嘅咧係要讀指定學校嘅，即係小學同中學咧，我哋係讀指定學校啦，同埋我哋 唔好意思，聽唔到你讀咩學校啊？ 指定学校、 哦、指定学校 ，OK， 系啦，指定学校。咁由细到大，我哋嘅教授啊，同埋我哋教所有科目咧，除咗中文之外，系用英文去教噶。用英文去教嘅时候咧，我哋出到嚟上升学，想去大学读书咧，因为佢哋主要嘅 language 教咧系用中文去教。咁所以呢、這个即系出到嚟上升学嘅时候，呢、這个位咧系好难调整，好难 adjust。我自己系唯一一个120个。社工學生之中唯一一個少數族裔學生，我都好難去 adjust。就算我廣東話講得幾流利都好咧，我都好難融入到嗰個文化，好難融入到嗰個 language。係啊， 嗯， 係啦，係啦，咁樣咯。 好，好多謝你嚇， 碧雷龙啊，系印度裔嘅注册社工。咁佢讲嘅困难，即系虽然我哋唔系印度人啦，但系佢讲嘅嘢我哋完全可以体会到啊。 系即系入学同埋注册两个门槛，我谂都要有啲弹性先。 系要谂谂下。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多谢各位收听，再见。